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37集《明月入君心》，冉姐回阵。秦汉秋来潘家，一是因为秦冉跟潘明月的关系，潘明月算是他的另一个女儿，二是因为陆家人的嘱咐。秦冉也同他说过，让他务必把潘家人带去京城。 叔叔，这是明月舅舅，明月舅妈在厨房。 陆兆颖给秦汉秋介绍了潘家一家人。比起陆兆颖的车，秦汉秋的车外表看起来很正常，是程俊的车。虽然国内现在很安全，但只有施立明一个人跟着秦汉秋，程俊就让他们把自己改装过的车开过来。唯一不正常的是秦汉秋身后跟着的施立明，纵使再收敛，身上的气息还是让人心悸。金富看了一眼秦汉秋那辆车的车牌，对秦汉秋与陆兆颖的态度越发有礼貌。一顿饭吃完回去，金富开车，副驾驶的金母看向他：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平时能说会道的。 金富将车开到大路上，这会儿才缓过神来。 潘家那侄女婿还有侄女婿的叔叔，应该都是京城军方管理阶层的人物。 什么？ 金母睁大了眼睛。金父虽然眼界比金母高，但能想到最高的职位也就这些了，至于其他的势力关系他还真的不清楚。不过仅仅这些就已经让他恐惧了。他看了一眼后视镜的小金，心里不知道多少次庆幸他女儿跟潘季的感情好，他跟金母也从未阻止过两人。潘家，陆兆颖看向秦汉秋： 叔叔，您那边的事儿处理完了吗？明天就跟我一起回去。 这说的自然是秦岭母亲的家。他隐隐听程木说过，秦汉秋回来是办离婚协议的。听到这个，秦汉秋放下茶杯，淡淡笑了一下： 哈哈，回吧，我呀得看看小崽子了，好几天没见到他了。 见秦汉秋这个表情，陆兆颖就没有多问，只是秦汉秋一夜未睡。他跟宁晴离婚后，经人介绍娶了秦玲的母亲。秦玲母亲是方家人，方家人一直不喜欢秦汉秋，因为他一直在镇子里搬砖，没有什么出息。当初秦家的人一开始接触的是秦玲，秦汉秋并不知道。正值秦冉考上了状元，镇长、村长还有学校给了秦汉秋很多奖金，光是镇长就给了20000，后面还有国家政策颁发的荣誉奖金，零零散散加起来有10万。这学校是秦冉的中学，打了一个出了全国状元的名号。秦汉秋本来就是一个搬砖的，一个月也没有多少钱，这10万奖金对他们来说是一笔巨款。秦汉秋当时是很羞愧又很自豪，他没有一天教过秦冉。想着秦冉一个人上学不容易，他的性子肯定不会要宁晴的钱，所以准备把这10万加上他一个月的工钱拿给秦冉。哪里知道秦岭母亲直接把这钱给他哥哥去市里买房子了。秦汉秋长这么大一直脾气很好，当初秦岭母亲看上他就是因为他憨脾气好，谁知道秦汉秋竟然为这件事跟他吵起来了。老实人生起气来吵起来很恐怖的，秦汉秋当时是心里难受。他本来就没有为秦冉做过什么，他考到了状元，他替他高兴还来不及，转眼间他的奖金就被人拿去买了房子。秦汉秋当时就是孤儿，说是结婚其实是入赘到方家的，方家是一家人，一个入赘的女婿也敢这么叫板。秦 秦玲母亲的哥哥直接让他跟秦玲滚出方家。方家当时觉得秦汉秋带着秦玲不会走太远，过不了一天就会回去求他们。哪里知道秦汉秋也是犟脾气，一言不发，什么也没有带就直接去工地了。他出来后，秦玲就告诉他有个奇奇怪怪的人找他。就这样，秦汉秋一路辗转到京城，见到了秦管家。从那时起，他也知道没有本事不管在哪儿都什么都不是，让秦玲跟着秦管家好好学，好好对他姐姐。方家人那时候估计还等着他回去认错。秦汉秋早些年糊涂，近些年跟着秦管家还有秦冉身边的人聊天之后，见识也长上来了，智商跟上来了，才慢慢地意识到一件事。当年他娶了秦玲母亲之后，对方一直向他打听秦玉的事儿。一开始秦汉秋去学校看秦玉的事儿，还是秦母要求的，但秦母从来不允许他看秦冉。以前他不明白，现在却看得非常清楚。他一边想着，一边给秦家大宅那边发了视频。秦管家把手机视频对准程子玉，让秦汉秋看。秦管家看到秦汉秋没精打采的样子，不由笑问： 二爷，您不是回去看亲人吗？怎么还不高兴？ 秦汉秋隔着视频逗了一下程子玉，好半晌才看向秦管家。 秦管家，你说我早些年为什么这么糊涂呀？ 秦管家一看他这样，就猜到他是怎么回事。 二爷，这不一样。 秦管家把程子玉放到沙发上，让他自己玩积木，思忖了一下才开口。 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有父母老师教，可你小时候没人教你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，你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很多力气才能知道哪条路是糟糕的，要在社会上碰壁很久才能摸清楚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别过分责怪自己。 秦管家说到这里不由叹息，秦小姐再怎么也有外婆，秦汉秋小时候是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大部分孤儿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个家，秦汉秋其实也差不多。他能够明白秦汉秋的感受，虽然哪里都能住，但都没有哪里能给他家的感觉。秦汉秋还是抑郁的，秦管家劝不动了。这几年秦汉秋算是在秦管家眼里成长，秦管家挂断了电话，转头就打给了秦冉，同他说这件事。程俊跟秦冉都很尊重秦汉秋，不插手他的私事，尤其是方家这种，秦冉怕是都不想听。而秦修臣当然也只是帮着秦汉秋抹去了方家那边的联系，并没有多管其他事儿。原本这次秦汉秋回去是要解决方家的事的，可看秦汉秋这样子，应该是没有解决好。 小姐，就是这样，当时就为了你那10万的奖金，就把二爷跟小林少爷赶出来了。 秦管家摇头道： 哎，要不是我派的人找到了小林，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。这家人一直不同意跟二爷离婚，这次我让师队长带了300万回去，他们家还是不同意离婚。 手机那头秦冉就问了一句： 小林是被他们赶出来的？ 难怪秦玲这么多年从来不提他要回去。秦冉这语气淡，秦管家却不敢回复。 300万都不同意离婚？我知道了。 秦冉把手中的笔记本扔到桌子上笑了。他挂断了电话，只做了两件事：一，发了一条短信给戚成军；二， 让程木买了一张票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